让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免也未央，身份是一样闪亮。哦，站在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青春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想穿梭旧时光，踏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段，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失去过更

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联合发布通知，部署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个人负担，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金可持续运行。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数据显示30省份1月份 CPI 同比涨幅均较去年12月份扩大。专家认为今年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物价上涨难成持续趋势。2017年通州将新开工建设四所名校，包括高校一所、中小学三所，建成之后通州教育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这些学校级别之高，师资之强，绝对当得起名校二字。另外，人大附中通州学校计划2018年开工建设。自去年10月开始，南锣鼓巷封闭改造，店铺数量大瘦身，南锣鼓巷的商铺由原来的235家减少到154家，减少了81家，并新增了民俗文化馆等公益设施。今年五一，南锣鼓巷将改造完毕，全新亮相。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要下雪，心开始凝结，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 我害怕下雪，爱将会冻结，因为你说过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冬天来得太狼狈，霜越了诺言。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在下雪，意味着离别，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遇在那拥抱的季节，来得太狼狈，穿越了诺言。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 北京终于下雪了，憋了整整一个冬天，打春之后雪花们终于肆无忌惮地狂舞起来，好似在跟这个冬季用力地告别，证明冬日来过。路两旁冬日里总是无精打采的树木，此刻也被赋予了生命，好像居住了诸多的小精灵，让我怀疑自己好像在仙境一样。下雪天这么美，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天很冷，路很滑，整个身体都成了弓形的状态，回家的小路上有一层薄薄的积雪，两旁幽黄的灯光照着地面的雪，闪闪发着光的雪鹿有两三只脚印，原来诗一样的生活一直都在。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诗人的眼泪》。 情啊细如发，心愁年年有惆怅，还依旧只是祝愿守。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

珍惜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这段时间北京下的几场雪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喜，但同时也给行车造成了许多的不便。一些司机没有在雪上开车的经验，在冰雪路面往往容易慌了手脚，交通事故也就由此而生。气温骤降且昼夜温差较大，这就给汽车的心脏发动机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很多车主在以往的养车时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每到讨论机油方面的使用时，又总觉得自己的保养方式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机油的作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它是发动机的血液，对发动机起到润滑、清洁、冷却、密封、减磨的作用。有些车主认为进口机油一定比国产机油好，因此在国产车特别是新车上使用进口机油，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会有许多的弊病。例如进口机油大多粘度较低，不能适应国产车对机油粘度的要求，加上国产发动机各种配合部件的材料受热膨胀系数及配合间隙较进口车比较大，而且大多数的国产发动机没有装配机油散热器，若盲目的使用进口机油，会因为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温度下机油过稀，使油压偏低，甚至达不到规定的工作压力，不能满足正常润滑的需要，使发动机的磨损加剧。另外，环保这个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使用机油除了保证发动机的正常工作之外，还希望能够在尾气排放上做到更好，还能够节油节省能源。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体验，参与易宝达生物机油提升剂的体验活动，留下你的汽车品牌及联系方式，将有机会免费获得由易宝达提供的生物机油提升剂，一次性解决汽车带给你的烦恼。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只要你选择了稳定，或者生活将你推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总有一些时刻你会丧气地想，原来一辈子就这样了呀。稳定带给了我们安全感，是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或者能够负担的生活，同时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厌倦。所有曾经给予我们幸福的事情成为常态后，都可能会变成束缚。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幸福的人与感觉不到幸福的人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幸福的人不需要买菜做饭，而是他们在稳定生活之外有秘密的出口。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

捉迷藏。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